把京城这些政治对手基本上都摆平了。王振觉得是万无一失了。没成想这个于谦这么难对付。你说直接拉拢吧，这是不可能了。要像对付陈汝炎那样呢，说抓他儿子一招之错敲山震虎也不成。这于谦在京城没别的人了，就是一个义子李成随时跟在身边。再有呢，有个女儿于小娇远在杭州老家呢，鞭长莫及呀。说我找人把于谦给杀了，给干掉，那也不合适。于谦那可是朝廷重臣呢，靠这种极端手段，一旦形势不缜密，出点差错，风险太大啊！说找于谦一个一招之错，把他给下了大狱，这更不成了。于谦本身就光明磊落，有口皆碑，而且行事又是低调谨慎，他谨言慎行。你就说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吧？那你差不多这理由你也得有一个呀。哎呀，把这王振给急的呀！哎呀，心说这真是既生瑜何生亮啊！那眼看着我就权倾朝野了，皇帝已经为我所掌控啊。就那个成王也不在我的话下，我能跟他周旋。哎呀，这于谦我怎么对付呢？大朝之后，王振就越发对于谦重视起来，他也在检讨自己。怎么说王振良心发现了，要弃恶从善了？那不可能。他检讨的是我做事太毛草了。那用今天的话说，这两年得势之后哥们有点膨胀了这不行啊。于谦这个对手很老辣呀。王振心说我必须更加谨慎啊。他这心里头就骂这两个人。骂谁呀？一个是哈里木，心说这个瓦剌蛮子真是靠不住啊，要不去你就果决一点，你就把于谦干掉反正你跑到塞外谁也找不着你。要不呢你就隐忍一点嘛，你不让运就别运呗，咱们慢慢再想办法。你说你出手了还没有，让于谦逃过此劫，这下好，把整个事情放在重中之重，盯上这个铁箭头这事儿怎么收场呢？想到这儿他又骂这郭靖，败家的玩意儿不中用的货。这个郭公公在王振刚进宫的时候呢，他是王振的一个上级对他还挺照顾。后来王振呢当了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了。郭靖一看机会来了，他是紧抱王振的大腿是起誓发愿永远效忠干爹王振。王振呢这才把郭靖安排到山西当监军。这个监军长呢一般来说一年就得调换，可是为了让郭靖在山西地面能够扎根，培植自己的党羽势力，王振是不顾百官的弹劾，在皇帝面前几次美言，就让这郭靖在山西扎根了。王振现在有点后悔了，哎呀，心说话都怪这个郭靖你说郑瓦剌这点糟钱干嘛呀？要不是你老在我耳边吹风我也不能耳软心活，我写什么手谕你看看他正想着这事儿呢外面徐成回来了。 徐公公。 哟，徐大人这么快就回来了。怎么这么大酒味啊？你掉酒窖里是怎么的？我说你事情办完了 出了点小状况，不过 什么呀？没办完你回来干嘛呀？ 哎呀，你有所不知，我有要事向督察大人禀告。 别的先别说。 什么呀？ 装什么糊涂啊？你不会落到于谦家了吧？ 哦，对，那完璧归赵。督察大人睡了没有？ 最好你的事情比较紧要，要不然有你好看。你等一会儿老祖宗

乡。